佢之前咁样做或者咁样讲，其实就系正正就系本身就知道呢个真相。但系一早咁样同你讲嘅时候，你一定会话佢喂，屌你咁样，系啦，冇用啦，废啦，系嘛？咁然之后你就其实系咧，即系甚至乎就话你， 你应该咁谂。佢由五区公投嘅时候开始咧。佢已經係打呢場手勢波，因為佢覺得你係挑戰嗱，佢冇講出嚟，我估嘅啫。佢係你挑戰緊老共嘅底線啊嘛。公投其實係直接民主嘅體現嚟噶嘛，等於即係重寫憲法一樣。屌你鋪你包底都咁搞，其實佢嗰陣時候已經洞悉咗噶啦。你唔好以為佢老即係差唔多嗰陣時候即係身體唔好啊，即係不過佢冇擺到明講出嚟，我事後諗嘅啫。其實係一脈相承噶。雨傘運動，你用一個最激進的街頭抗爭方法，你透過一個建制玩佢偷換概念嚟玩公投，佢都係其實有保留嘅，即係你唔可以玩到咁盡，因為你對手實力太強啦。我突然而家諗起嗰句説話就係《孫子兵法》啊嘛，敵進我退，敵退嗰陣時候我先進，係嘛？敵疲嗰陣時候我就繞啊嘛，大佬。喂，佢而家咪就係中呢個講法咯，敵進啊嘛，大佬。咁我騰一騰啦，大哥。你仲同佢打死梗㗎喎咁樣。 佢而家真係追殺你添嘛，追殺你嘅根本就係、 是。喂追到好嚴重啊大佬。 因為而家個狀況係敵疲我打嘛，喺群眾全部都覺得攰嘛。 而家係我哋疲啊屌。 敵疲我打之餘仲要關門打狗啊。即係根本上佢係唔俾你任何有喘息嘅空間。 喂咁、那個原因係在於喺政治上面佢亦都見到你英美係冇辦法去到影響到香港局勢嘛。 英美你一讲到去自决同埋港独嗰个位嘅时候，佢都唔敢 at 噶啦。 嗯， 佢真系唔敢，即系唔碰老共呢条底线噶。所以政治有时我喺度谂，我唔适宜搞嘅。学阿黄老邪嗰阵时成日喺度讲话，唔系适宜人搞。乜原因就系、是、有时你冇咁嘅耐性啊，同佢喺度咁样磨啊。喂，老共确实你要系咁嘅坚持同埋耐性同佢咁磨噶、啊。有啲位我寧願得失某啲嘅群眾覺得我唔夠激情，唔夠浪漫都好，我要守呢條線。我梗係想啦，個心裏面自決啦，香港獨立咗去算撚數啦。唉，我廢撚事同你一路鬥磨鬥癲咁樣。但係佢死守呢條線嘅時候，而家事後諗，我事後諗嘅啫，即係冇話喺事前預估到，都係唔即係你係唔夠佢玩嘛。所以佢先搞呢一个踢德国波嘅手势足球啊嘛， 唔系咁，所以就系你见到佢一摊牌之后，咁其实就系你亦都要认清真相，即系譬如你话，你呢个礼拜虽然咁密集咁样嚟咗两次嘅，即系叫做清算审判啦，系咪？ 但系你要咁谂， 系 佢陆续有嚟， 陆续有嚟，咁所以其实你而家你喊都冇用， 陆续有嚟， 系喊都冇啊，喊都冇用，即系而家。你係要有一個咧，即係全面嘅檢討，或者係重整旗鼓，係嘛？即係你究竟嗰個路線係點樣做？其實你除咗講團結之餘，即係你團結都係虛話啦。其實講真，即係喂，你真係要企埋傾翻，喂嗰、那個叫做體制內外嘅抗爭，應該係點樣去做？係要有一個即係。是要有一个重新的做法来的啦。即是你所谓你成日都说喂不能一切如常。你都不是说只是针对政府你对政府的看法的。即是你自己的内部策略你都要做一个大调整的其实是。 啱啊。即是阿龙头先那个总结呢又醒起一样嘢就是呢你真的要细心换味敌皮我要呢样嘢。个敌的意思是我哋啊。 是啊。 在老共的角度觉得我哋好皮啊。 是啊。 喂梗系皮啦。喂大佬啊我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喂，你啱啱先玩完嗰四个 DQ， 我哋仲喺度筹紧款，喺度动员紧群众嘅时候，喂，你跟住喺个司法度又打我哋一镬，连打两镬，跟住排紧队呢啲官司嚟紧，大把人 DQ 添啊！陈淑光同陈淑庄同埋邵家春嗰啲都死咗八九成啊，大镬啊！ 而你俾共产党见暴露于共产党之下嘅就系、是，喂，你最多原来就系筹款嘅咋？原来你最尽就系做到咁样噶咋？ 唔系啊，而家筹款都有难度啦。 唔系咯，唔系 我都唔敢，我都唔好意思，即系我都本来唔想讲。 啊， 喂，佢哋话喂，大佬，而家嗰十六个人即系坐紧监嘅时候，喂，大佬，我哋有啲人支援紧噶嘛，又要联络佢家属又剩咁样，喂，大佬的士费可唔可以整啲嘢先啊？咁样， 咁我都費事公開籌啊！你我問你要一皮夠唔夠？我頂，我同你頂住先啊，大佬。我仲有一計啊！嗰啲數，跟住我話你喂，唔該你哋啲左膠可唔可以快少少寫份嘢出嚟，等啲人入落個 account 度，因為有好多人佢阿爸阿媽亦都未必即係好經濟生活嘅，咁你起碼籌咗十皮八皮擺喺個 account 度，即係有啲咩事，即係配給下先啦，大哥。尤其是嗰班13個啊！好多係名不經傳，冇人識嘅，大哥，連我都唔識㗎，我唔知，唔好意思，人哋唔識你都去探人家嘛，大哥。尤其是香港人又係咁嘅，頭嗰兩個月大家就好緊張啫，屌第二個月就人去樓空㗎啦。 唔係太多事，因為 人去樓空㗎啦，即而家就話夠我搶住去探啫，係咪？跟住又點咧咁樣？ 係啊， 我係慘喎，我以前區議員都隨時可以係去探一個人喎。听日我要三点去，咁坐到五点就得，你坐到六点就得，你即系你熬咗咁耐得啦。我而家都去唔到啦，而家你要同人哋家属争排队啊，大哥。 唔系，即系你诉诸情感嘅呢啲示威咧，其实系即系可一不可再，你都唔能够持久啊。即系你要做啲喂，真系喂 empower 一啲群众，你要觉得大家都做参与一样嘢系有意义嘅，系做啲嘢。即系譬如我之前讲咪七一咁样样，喂，你系时候启动啦。譬如好似阿戴耀廷讲啦，系嘛？喂，你嗰个叫做系咩风云啊？ 风云计划， 喂，就系啦，即系你要 empower 啲群众，咪即系你咪做咗先咯，系咪先？即系你而家你根本上你除咗筹钱系乜都冇，系咪先？即系你之前阿戴耀廷佢 keep 住有个高啊，咁样样，你扯住啲群众，起码佢会觉得喂有个目标有个方向噶嘛，系咪？而家系方向都冇咧，除咗筹钱就乜都冇咧。 唔系，我哋俾人打到乱晒阵脚噶。 唉， 即系你俾人入咗几球咧？即系而家问题就系你可唔可以即系半场 break 嘅时候咧，能够即系沉着应战？呢个好难噶，我 up 系容易嘅咋吓，即系攞比喻都好容易嘅咋，求其我啲比喻嚟即系引證自己的觀點是相對容易的，但你真的要怎麼做呢是有困難的。喂，現在打到巢曬的了，即是寫文年那樣，喂，差不多有名有姓的全部即是排緊隊的官司啊，大哥，只是應付官司都疲於奔命啊， 是啊， 喘不過氣來啊，大哥。喂，以前喂你一年一單半單的嘛，哪有這麼多的，多到大家都不記得。用我剛才的大律師的講法，喂大佬啊，他以前是新仔嚟嘅，即系打呢啲啊，而家六七十单咯，咁点搞啊？仲有呢啲嘅官司真系唔可以轻视，你揾个 senior 嘅大状同揾个比较 junior 嘅大状，我唔系话佢哋嘅内容系即系差远好远啦，嗰张 paper 一样系咁写，但系系表示我哋嘅重视程度咯。即系你冇得唔叫李柱明出嚟嘅，全香港排名第一嘅大状出嚟噶啦。即系佢讲乜，即系起码都有一掹下啊嘛，大佬。我哋一定要系咁谂啊，同埋我哋唔可以搞到啲大状都疲于奔命啊。太多啊，多到自己都数唔到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小心啊！而家一定系戒急用人，一定系打手势波。唔，你真系自己要都数住，屌公民抗命都唔好，公民抗命得咁夸张。 嗱，我记得即系呢个， 你唔可以唔做。 你 因为人哋觉得你怕咗佢， 亦都要即系用一啲全新嘅方法，即系要有发挥下创意。即系譬如我记得，即系你睇呢个 House of Cards 咧，呢个 Frank Underwood 有一句名言，佢讲得好正，佢就话：如果你睇张台，你唔中意嗰张台嘅 setting， 话你推翻佢，你咪反转佢咯，屌真系。系嘛？即系喂，重新你喂，你做啲嘢，即系好似特当初咁。喂，你做啲嘢，你估唔到嘅，大佬，系嘛？即系 咪？所以嘅即系嗰阵时候咧，你东欧嘅独裁政权咧，佢哋用嗰个国家机器咁样去镇压啲反对嘅声音嘅时候咧，嗰阵时候有啲人都提我嘅，佢话你哋都要谂下啦，因为嗰阵时候我哋好中意同啲差佬推推撞撞嗰阵时候，佢话你睇下有一个镜头，我谂相都应该揾到嘅，就系装即系防暴警察又好，甚至乎军队都好，同群众对视紧嘅时候，佢揾一个女嘅示威者送棵花俾佢啊嘛。佢话呢个镜头其实已经系震撼全世界嘅。对一个独裁政权嚟讲，有时我哋确实系上头嘅，即系见到差佬喺对面嘅时候就屌，总之都系同佢开拖噶啦咁样。